锵锵三人行，哎，彩福兄来了。这个彩福兄最近也发下誓言啊，要减肥，对吧？ 减肥呢？ 你还 瘦点没？ 哎，真是没看出来。 这咱们发型师把头发挑了一下，说显瘦。 对，咱们就是要是能像这个曹先岩老师一样仙风道骨，哎，你说你也不胖，看来研究艺术史的老跟美的东西打交道，是不是慢慢的自己也去永远保持美的状态？ 可能得研究宋朝的吧，如果研究唐朝是不是得胖起来？ 你像是唐朝来人了。 我唐朝的。 对，但是呢咱们现在先别研究人了，我觉得呢咱们研究研究这个狗吧。就是你看我这个哈，他这手机也打不开了。我呀本来是说呀这个要聊聊这个玉林狗肉节，然后呢那天我是先看见曹老师啊这个微博上转发了一个东西。哎，你我所以我突然发现你还是个这个爱狗人士是吧？ 也不是爱狗人士，而是就觉得我喜欢所有小动物。 嗯， 从小孩到各种小动物我都喜欢，看到它受伤受罪有点难过，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理由去反对人家吃狗肉。我看到有人发这么一个微博，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些理由，后来觉得发完微博之后， 什么理由？ 理由就是狗可以做导盲犬，狗在地震的时候不顾爪子刨出血，它把主人救出来，狗可以在水里把小孩救出来，狗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它对主人的忠心耿耿，是人类的伴侣，你怎么能吃你的伴侣呢？我觉得挺有道理，但仔细再一想呢，站在吃狗肉的角度来想，想了很久之后，我想应该吃不吃不是个问题，因为我自己不吃，我不能说别人不能吃。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吃？ 我从来没吃过狗肉。 你从来没吃过？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有也是在洛杉矶。在自然博物馆，洛杉矶自然博物馆有一个活动，旁边坐了一个洛杉矶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刚跟他夫人离婚，夫人是韩国人，我认识，他就跟我说了一大堆夫人不好的话，最后加了一句，他们那个族类是吃狗肉的，这句激怒了我。我不吃，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歧视。我说你也别生气，我隔壁邻居啊是印度驻中国大使夫妇，Mary Pashba 夫妇，这 Mary 跟我说过，她说这个美国我待不下去，美国他吃牛肉，牛肉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位洛杉矶大学的老师当时就一个晚上不再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吃不吃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想想，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关键在于来源。来源的问题，如何处置这些肉的问题。其实说到最后，我今天想的实际是无论是吃还是不吃，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发泄方式。其实是无，就是前面咱们谈过吴大使说的民粹，这个时候民粹精神大爆发 啊。你觉得借这个玉林狗肉节的事儿，民粹精神大爆发了？ 对，无论是吃也罢不吃也罢，他都找到了一个宣泄的缺口，而且没有监管。玉林的政府说我们从来不参与，可以你不参，你没参与过，但你有没有管理过？你没有支持过，你缺席，监管缺席，一检疫你有没有管过？销售这个整个过程城管哪儿去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题，是不是？ 彩夫怎么看这事儿？ 我吃过一次，这我得承认吃过一次，虽然这个跟其他的肉也没什么区别，我是在北京的时候早年间吃的，但是我觉得味儿一般吧，后来就没再吃过。我觉得聊这个话题，这个在路上的时候还在想，这要跟多少人断交啊？因为它实际上被我列入饭桌上可断交的100个题目之一的。 哎，你要这么说，那咱们都对大家都要坦诚，我也可以这个忏悔，我吃过不止一次的吃过。 怎么样？ 而且就是你看， 吃不是罪过。 曹老师，你看你是研究文化的人，我就觉得你就可以看到啊，文化是怎么改变我的生理感受的。我跟你说，我对吃狗肉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西方的这些个文化。哎，从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在武汉大学啊，后来这个男生啊 晚上就偷狗去，偷狗在宿舍里炖，因为大学食堂那个没油水啊。我当时觉得这个美味啊，这个好得很。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又到了广州，广州叫狗肉包，这就跟玉林官方的解释一样，就是民间饮食习惯。当年广州大排档都是就狗肉滚三滚嘛，神仙站不稳呐。然后呢，我还在贵阳，你说起来也很残忍。当时的半夜里就说，哎，这个出差到我们这儿吃，吃这个小狗崽儿啊，说这个还会说，哎，这个上北京来的领导人都贪这一口啊，就是我就说这是在我特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西方人的这些个东西，就吃狗肉是很普通的行为。 对对， 但是我说为什么就改变了呢？ 是西方的。 我现在就变得不是说因为这个现在真的不想吃了，而且现在你真的拿个狗肉到我面前呢，我就觉得吃不下了。 对， 哎，就说我就发现我被文化感染了吗？ 被和平演变了。 哎， 被西方和平演变了。 对对对， 玉林已经关了好几家了，我估计他们也是受到影响了。 对，今年应该就是看那个情况是比较平静啊，萧条的，因为它其实出了很多的限制。我觉得这些限制是，比如说你不能在街上杀狗，你不能把摊儿摆到街上，因为前两年这个有艺术家去作秀，就是趴那给狗的尸体磕头嘛。 啊， 就是我觉得政府他就是意识到了，我不禁止你吃，但是你不能吃得这么不文雅，那么野蛮残忍，所以让他们躲到屋子里边去吃，把这个卖猪肉羊肉的翻到前边来，把狗肉的翻到后边来， 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对，正宗的挂羊头卖狗肉， 那个招牌狗子都给盖掉了。 对对对，他也怕惹事儿。 他是那个说那个乐视这个玉林狗肉节还做了直播，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今年这次狗肉节在这个争议声中啊，它是个什么情况街上。 今天是农历夏至，也是传统的广西玉林狗肉节开始的第一天。在广西玉林洞口村的狗肉交易市场，当地人对外地模样的人十分敏感。乐视派克来到洞口村后，始终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当乐视派克准备进入狗肉交易摊贩比较集中的区域时，遭到了几名男子阻止。 我们一没犯法，二没打劫，你们为什么要赶我走？ 随后突然出现一名白衣男子对乐视派克进行推攘恐吓。 不干什么的？ 上。 你还推人了你？ 对于这种情况，乐视派克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中，警察初步了解了相关情况。 我就是进来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对我进行推搡，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欠揍。 截止发稿，玉林当地警察没有做出进一步回应。 有点，有点欠。 你觉得这个问题，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那位韩国女士啊，我这就突然想起啊，他们现在讨论的基本上就是说，当年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韩国的做法， 对， 其实就是说低调一点， 对对， 说白了， 你爱去 改变人的习惯， 对，再一个它是民族习惯，可能壮族还有这个习俗，再一个这里面还有一个少数民族问题，我们都忽略了。我查了一下，壮族他对吃没有忌口。狗肉是他们传统的饮食之一，这就牵扯到一个民族习惯问题。这样的话，我就在想，这个爱狗人士跑到玉林跟他们，我觉得有点不合适。比如说犹太人跑来跟我闹，你不许吃猪肉，跟中国人闹，这我祖祖辈辈都吃这个。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问题啊，它就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都是自由啊，都是权利啊，比如说饮食的权利，吃狗肉不犯法， 对 吗？ 对， 不犯法我就可为嘛，对吗？但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表达我反对吃狗肉， 对， 我的表达的权利也是我的权利， 也不犯法。 但是呢，就是说这两个权利该怎么协调呢？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博弈。其实博弈的结果，我们其实能看到趋势，就慢慢的人不怎么吃狗肉。我本来是反对吃狗肉的，但是就是看到事态发展的这么顺利，就是这个反对吃狗的这个人呢就节节胜利，我就不得不站在挺吃派这一边。我会觉得你的权利受到的外界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你包括韩国人现在其实年轻人就不怎么吃狗肉了， 对， 已经这个生意这个行业也快差不多了， 是 一代人的时间可能就要灭掉了。 那我们的吃狗肉在这种大规模的国际明星的施压，环保组织、动物组织和所有，就像这个曹老师说的那个民粹啊，就是这个大的压力下，它有可能它的消亡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得多。 曹老师，你说说。 其实这个狗肉吃不吃的问题，是把它，你刚刚说的慢慢协调、慢慢沟通，这实际上是把矛盾推到民间。真正的核心问题，我觉得我看了一段视频，就是国际上有一个亚洲食品观察机构，调查了4年，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玉林的狗肉，每都是不同的狗，尺寸不同，种类不同，年龄不同，显然它的来源不一，很可能大部分都是非正当手法。他们还提到另外一个科学上的问题，就是狗的群养。圈养作为肉狗，玉林说我们这都是肉狗，其实肉狗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的一般的饲养的可能性达不到肉狗，因为它要像狗这样的动物，如果成群的圈养作为肉狗来培养的话，它会大批的死亡，还没有达到能阻止这一点，那就不可能有肉狗出现。我们没有听说过大批饲养狗肉这个肉狗这个概念，那就说明它不是肉狗，它是宠物。它可能是别人家里的看门狗，可能是别人， 有可能是土狗， 土狗也有可能， 把它喊叫土狗， 是， 它也就是看家护院的那种， 是，土狗。我们在北京那个我们那个朱乃真研究中心就有一个土狗看门，实际就是山上的野狗，生了小狗拿一个回来养养就成了自己家的，这也叫土狗。 你看，就不吃狗肉的人，他现在是好像是就感觉普世真理一样的，他拥有啊，就是说。甚至还有一个很同情的词叫伴侣动物。 对， 他们老是想把狗啊说成一个不一样的，它跟别的牛羊鸡鸭都不一样，它就是吃它你简直是去丧了天良。但是这个您在国外也生活过那么长时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刚我不是说那个印度驻中国大使夫人吗？ 对， 他就说我在美国生活就是觉得很难受，因为大家吃牛肉，牛肉在印度是神兽，你到任何印度餐馆你看他们不吃牛肉的，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去站到吃牛肉的人面前从道德上指责你。 那你觉得是不是说我自己有种假想啊，我觉得可能再过个一两代人大概就 不 吃狗肉了。 但是牛也是 伴侣。那这个是西方文化的胜利吗？这本身是个全球化的一个说明吗？ 绝对是。 我觉得对，他可能是爱狗的传统呢是从西方开始，因为他的文明程度到那个地步了，甚至包括他可能他以前是像游牧民族啊，他对狗的感情比我们农耕的要深一点，因为我们就是看家护院的那种一般的狗，你真的是打猎的狗它要跟着你，确实是你的战友啊，这种的它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达到了把它纯粹作为宠物的这种地步，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达到的，我们就是要用它来生产看家吃它来这个的。那不一定是你说的那个，如果我们的吃狗文化消失了，不一定是西方的胜利，但主要是这种文化的胜利，而且有可能是中国的文化达到了喜欢养宠物的中产阶级占了很大的分量，我们自己人就把自己的文化给干掉了，而不是说他把我们给干掉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在加州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从加州南部开到北部，中间有一段突然感到像地狱一样，好几百亩的地全是泥，没有草，上面站了数不清的牛，肉牛。那我作为一个农耕社会，小时候还是中国还是农耕社会，对牛还是有感情的，我看到他们站在那很难过，真的很难过。可是美国人跟着我一起在车里的，这是肉，我养了成批，养了就是吃的，他这个观念不一样。那么你说是西方的胜利或者不是西方的胜利，我倒感觉到事实上这个狗的这个问题是一种宣泄，借这个说别的事情， 是吗？ 我觉得一种刚刚你说了普世价值啊，一种人情人道人性的关怀呀、也正好因为这些爱狗人士他用这么一种说法博得了很多世人的同情。他的这个说法，我其实对这个问题没有仔细想过，我都去转发这个 人家这个说法，就说明他打动了我。 嗯， 至少他在人情、人道、人性上这个概念上打动了我。其实说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你刚刚上次你说过一个社会怎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其实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社会有一批人用狗来说人情、人性、人道，那也是好事。美国还出现另外一个事情，一群中产阶级跑到高速公路把运鸡的车拦了。 嗯， 他说这个鸡笼子呀太扁了，鸡在里面都不能蹲，太残忍。从那以后闹得很凶，这个运鸡的笼子得高一点，可就少运多少鸡。 这对，您说的这个其实就发展到了我们从吃狗，因为大家都在撕嘛，撕了很多领域， 对， 就是最后就到了善待动物，又到了欧洲人的人权和伪善，说要让他们死得漂亮，要让，因为它的包装上需要你注定它是打晕之后宰杀的，还是清醒的时候宰杀的。这样供顾客来挑选，因为有的顾客只吃打晕之后我把你电晕再把你给屠宰的那种动物。他还有出法规决定，就是一只鸡的活动面积好像是1.5，就是像英国和欧洲这种小于1.5就是这个叫侵犯鸡权，就要处罚你。那就是他们的就是动物权利的保护其实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就高到甚至被人称为叫伪善的一种程度。 我经历过一个更伪善的程度。我在温哥华加拿大，加拿大美术馆有一个现代艺术作品，现代艺术作品里面有很，它叫方舟，挪亚方舟，有很多一对一对的小动物，蜥蜴呀、各种各样，包括那个叫蟑螂，还有一对蟑螂。最后温哥华动物保护协会叫板美术馆，说这个美术馆的温度比蟑螂适合的生存温度低2度，蟑螂很不喜欢，要把蟑螂放掉。美术馆没办法，那么他们叫板美术馆这就麻烦了，这展览得停掉，跟人签的合同不能停，然后把我叫去替，刚好这个画艺术家呢又是中国裔华裔。我去了，我说中国就是跟他谈了很久，其实最后我也是用一个理由，我到他们那个动物保护协会去领养一只狗。我也我说我要一个不太大的中等狗，要一个小公狗，要个黑颜色的狗。我说你们给我的全是错的，我说我不敢送回去，因为你说了我送回去你就要把这狗给处理掉。 嗯， 我说实际你们这种伪善实际是一种工作，你来叫板美术馆，你知道我们每个小时的工资， 嗯， 我们这么一场会得多少钱，就是为了这个蟑螂的2度，而且我们有公司专门去灭蟑螂，你为什么不去跟他叫板？ 哎，这个 这个问题越， 你觉得这个动物的权利应该高于人的权利吗？还是考虑不考虑世界上还有1/3受苦人？ 你说的太对了。我最后还加了一句，我说你到东温哥华，温哥华东部，你去看看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住在20度低于他适应的环境里，怎么不去管他们？ 你说这就你就看到文化是吧？你就看到文化，其实呢，几千年的历史，这个文化很多都消失了，很多讲究又都出现了。哎，好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理由，就是你有你的讲究， 对， 我有我的讲究，对吧？你包括你看，你像中国历史上，我就记得比如说咱们有那个胡服骑射是吧， 是 有什么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 对吧，那就改了， 对， 改了就改了。你包括那个什么清朝满清这打过来，明朝的人叫留发 不留手， 不留头， 不留头。当时不是有个大这个学者，就是钱谦益，就是柳如是的那个父婿嘛？ 对， 好，柳如是还是挺有节的。这个说你应该这个投水，对吧？你应该殉国 啊。 结果呢，还是水太凉了。钱谦益后来呢又说都要剃头嘛，清朝就是说剃头。 对， 好，钱谦益呢？一开始柳如是也跟他说你不能投降，你不能剃。后来钱谦益说哎呀这脑袋很痒啊，或者后院去了一趟，再接着就把头剃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留着辫子就出来了。你看着这个文化呀， 这就叫套句那个书上的话叫一直在融合，融合中又有冲突。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剪辫子都抱着辫子哭啊，剪成那种半长不短的，你记得吗？ 对对对，在当时冲突的时候，都是有人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有人为了失去的东西而哭泣。可是最后你发现，真是天地不仁。 对，其实欧洲吃狗的历史比我们一点也不短。 是 吗？ 对，他在说本世纪初的时候也吃狗，再往前也吃狗，他在黑死病的时候，就是他基本上饿到极点的时候他都吃。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王道，就是你哪个社会特别穷，你逮着什么吃什么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规则讲究。等你这个社会特别富裕，你各种矫情，就我什么都要保护，我因为我物质很富裕，我有几样东西是随便我吃的，那他就会把马、狗、什么各种小丑、鹦鹉、鸟全给保护起来了。 但是啊，卓别林那个电影、淘金热那个电影里、在雪山上都饿死了，都快饿死了，但是有一条狗，那个狗被一个人被他住在一起的人带出去了，卓别林就着急了，然后到雪地里抱回来之后给观众看到狗没被吃掉 啊。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有一个世界很有名的探险家叫埃蒙森，是挪威的，好像就是去探险南极的，他回来他成功了嘛，就是斯科特就败了，就死在那儿了。他成功之后，记者采访他说你东西都没了，你怎么吃饭的？他说我把我的雪橇狗给吃了。那记者就很震惊，说你怎么把狗吃了呢？他说但是我怀着我的内疚和忏悔把狗吃了，来保全我能达到极点，保存我的体力和生命。 那同样的问题有时候是把人吃了呀。 是， 你不是好像哲学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假如咱们几个人必须要不大家都死，要不吃了一个人能让其他人活下去，这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要不要吃这一个人呢？ 美国有一个记录，一个英国的第一批探险者发现美国的西北部，就是波特兰前面一点，从加州到俄勒冈州，它中间有一个雪山。 嗯， 尤其是冬天，他们到了再要去探险找新的土地，这一批人走到最后走了几天什么都吃完了，除了雪就是雪，最后都要饿死了，不知道还有几天的雪路。大家就抽签，谁抽到谁自己解决，其他人吃他的夫人记下来的，他被抽到了，他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夫人日记还保存着 啊， 在第一批移民的博物馆里，夫人说我看着他那条腿在火上烤得油滋滋的，他吃不下去。第二天他们发现了下山的路，发现了俄勒冈州。 哦， 这是真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了。 这个在那个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边， 对对对， 说吃了猩猩吃了老虎，就是我看就有影评家分析，其实比如吃了自己的亲人，就是暗示吃了自己的妈妈啊，就是当你孤舟一个在大海里边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为了生存要干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不吃狗肉当成一种文明的现代文明啊。其实要不说我曾经听一个老和尚讲经啊，他就还讲，他说你看中原的和尚讲这个不吃肉啊，他说我有的时候啊，就是佛经里边佛教里边有的戒呀、是根本戒，比如说杀盗淫妄，这是根本大戒，这是无条件的永恒的。他但是也有的戒呢叫遮戒，叫什么叫既然有遮就有开。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为了不让别人对佛教有一个特别怪异的印象，如果既然大家都招待你都做了，我呢也不妨有的时候会吃荤。他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戒是可以从权的，所以他是说有些时候就是说吃素最根本的来讲是为了培养慈悲心。 对， 你是为了一种慈悲，见其什么见其肉就想到其死，见其死想到其生，于是呢你有一种叫做什么同胞物语的这样的一种慈悲心，但似乎并不是说就绝对的就不吃。我不知道对这个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可能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后人再看我们这一代，说这帮人竟然吃猪肉，这简直太残忍了。 是 啊，这就是它文明怎么这么落后，我们就是吃一个植物罐头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对啊， 就是其实文明多少年一演进，多少年一演进，甚至它不代表演进，它只是一个变化。你觉得它文明，或者我们会觉得它野蛮，其实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而且你知道有时候还有一个很个人的，你比如我现在就不能吃鸡爪子，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在杭州啊，他上那个白的鸡爪子，我突然产生一个幻觉，我觉得那像是活的，从此你知道我就没法吃了，一看到这个鸡的凤爪啊，我就没。 所以有时候吃不吃一个东西并不取决于它是高级不高级，而是它跟你有没有联系。 哎， 它跟你产生了联系，就有一种情感上的牵连，你就跟自己有关系了。它在我养两只小乌龟我还不舍得吃呢。